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银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午后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以多云天气为主，能见度还可以，比较适宜各位交通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 每一次上路升华 都升华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Every dance with the guy who gives you the eye, let him hold you tight. You can smile every smile for the man who held your hand beneath the pale moonlight. But don't forget who's taking you home and in whose arms you're gonna be. So darling, 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 The music's fine. 这歌一放哈、啊，就像跟它的节奏和旋律说话，对吧？ 对。 今天是 个好日子。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哈、啊， 是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 Uh-huh. 我们今天要去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地方哈、啊。 嗯。 今天来到了2018年5月10日了，11:33:07，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平常的这个时间当中哈、啊，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啊，麦克巴巴里哈、啊，麦克巴巴里、啊， 麦克巴巴里。 对。他是个非常非常好的男中音的音色、 啊、是的， 唱爵士啊，唱很多风格的音乐、而他呢就是今天这个国家的人、对，当地的歌手。今天带着我和道道还有所有喜欢去旅行的朋友、上路的是谁呢？道道隆重介绍一下子。 对，他就是加拿大魁北克旅游局的颜值和才华担当，让我们欢迎傅悦。 Hello 大家好，我是傅悦。 哎，是的， 傅悦特别有时间的观念。 是的是的，差一分钟都不行，他自己都难受。 是吧，难受俩小时。 非常的严谨， 非常的严谨啊！ 处女座问题， 对，跟大家星座有关。其实我觉得有这样时间的非常好的一个刻度的话，应该做什么事情都会提前到，对吧？你肯定是这样的， 会的， 而且准备的会非常的充分， 而且还会想一想其他人什么时候到。 你看、他想的很多的， 已经差了30秒了，你对不起，你又迟到了。 今天带着我们这个非常好玩的一些推荐的目的地的分享哈，因为上次来说过一次， 是， 但是上次主要是针对像文化呀、饮食小小的方面哈， 对， 魁北克省可大了。 对，还有大山大景呢，我们怎么去亲近大自然， 是怎么去跟他们亲密接触，先给我们稍微说说今天大概分享的内容好吗？ 好嘞，没问题。上次跟大家主要介绍的是魁北克省主要的城市，门户的城市，还有一些法式的文化和美食。比较适合大家初次来的时候体验的前几天，但是如果大家深度来玩的话，在魁北克省还可以体验我们的那个森林，自然的森林， 森林 可以有狩猎，然后可以有这个我们11个原住民的这个原住民传统的体验， 哇， 然后还会有我们的野生动物，等等这一系列的，今天想给大家主要介绍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第二次来到魁北克了，对对，是又游了， 我们已经第二次来魁北克了， 大家想得多好， 常来常来。 让我们的副院稍事休息10分钟，十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听不一样的自然魁北克。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一条信息要告诉各位哈，特别是一些将要参加复赛的选手们要听好了。 哎妈呀， 这很重要啊！ 对对对 对， 备受瞩目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将于本周末举行复赛，100余名优秀选手将再次走进赛场，展开声音与智慧的对决。 是的，北京电台各专业台领导、行业专家，北京电台的著名主持人与北京电台听众代表将携手组成黄金评审团，多角度考核选手的综合能力。复赛晋级名单将于赛后揭晓，并且于5月举行决赛了。 也快了。 那对呀、就是这个月份嘛。 对呀，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的详情。特别感谢北京树立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 谢谢我们的金主， 谢谢， 也谢谢那个所有参赛的选手信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OK， 一条信息来自于青海湖的事儿，漂亮的青海湖现在正在面临一个情况、 哎呦，这个情况还挺严峻的呢。 哎呀，青海湖呢现在是枯水期面积达到了18年来最大的一个峰值。 对，这个让人有点隐隐的担忧， 唏嘘。 是的，记者从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获悉，最新的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享有中国最美湖泊之誉的青海湖枯水期面积达到了4430.69平方公里。哇，平方公里，好吧，较去年同期扩大了7.31平方公里，已经达到近18年来同期的最大值了。 青海湖其实在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哈，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其流域地处东部季风区、西北部干旱区和西南部高寒区交汇地带，很重要的一个地点。 是的， 它是维系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的重要水体。它也控制着西部荒漠化向东延伸的天然屏障。 是的，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刘宝康介绍说， 老刘怎么说？ 对，老刘说了，近年来呢，青海湖枯水期面积持续扩大。哎呀，这个我们也不想看到啊。 是的， 2018年4月28日，我们通过卫星遥感监测，哎，看出来了，说这个青海湖面积为4432.69平方公里，这个枯水期，这是近10年来同期啊，这个扩大了97.06平方公里，创下了18年来的同期最大值的记录。 他在分析原因。 对啊， 老刘就是说了，青海湖周边地区今年3月到4月降水偏多，是青海湖在枯水区面积较去年近10年偏大的主要原因啊。全球啊都在变暖，这是个大背景啊。青藏高原逐渐迈向暖湿化，像布哈河、沙流等河呢，河水补给呢，给水量呢逐年增加，使得青海湖刚刚说的面积在持续扩大哈。老刘也认为，青海湖面积扩大有利于植被的改善，对于扩大野生动物栖息地、丰富动物食物来源、改善当地环境有积极的影响。 是的，那这个另据青海省气候中心预测说，今年5月环青海湖地区较历年气温偏高，降水偏多，那青海湖面积仍然会有一个扩大的趋势， 这是好事。 对对对，其实面积扩大也 是的 ， 对，挺好的，就是周边的大家 汇集嘛，对不对？ 是的。 第二条信息来自于非遗的项目哈，非遗项目呢展演将亮相啊，这个京交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会议哈。记者老闲不住哈，天天跑来跑去的，非常辛苦他们。记者从第五届京交会非遗专题媒体发布会上获悉，在即将于5月28号到6月1号举行的第5届京交会上， 一场以走进世界的中国非遗为主题的盛宴将闪亮登场，现场将进行28场非遗项目现场展演和互动的体验。 哎，这个还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用健身了解一下吗？ 对。有一个雷同， 等等，这交互嘛。 是的，第五届京交会非遗专题是由东方华夏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 是 北京循例通桥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承办。那本届非遗专题将通过图片、文字、影音、实物、模型和28场互动活动，展示推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的7项，国家级和省级以上非遗项目60余项，那通过数字非遗地图和数据库。哇，展示国家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1372项， 都是 这么多呢， 千为单位的了啊。 对， 想必第五届这个京交会一定是盛况空前啊。 是的，大家有空就感受一下， 赶紧啊。山西也是个大的地方哈。 对， 山西啊，这个博物院镇馆之宝，它是个什么，叫做 鸟尊。哇，鸟尊 伴随这个缺失残件从北大返回。 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记者了解到，该馆的镇馆之宝鸟尊9日从北京平安返回。那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随鸟尊返回的还有其尾部象鼻本身缺失的残件。 是的，我们了解一下哈。这个鸟尊啊，其实在这个地方所在的是114号墓，因为盗墓者曾使用炸药对其进行盗掘。 妈呀， 他们真的是穷尽所能，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鸟尊出土的时候就已经残破了，经过北京大学专家的像拼合呀、除锈啊、复原，重新呈现于世人的面前。但是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清理过程当中，未发现鸟尊尾部象鼻子其中的一段。也正因为这关键性的一段损失，自鸟尊修复以后，认为鸟尊尾部这个象鼻应该向外翻的声音一直存在，就大家在猜测 啊，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 呀、 吧？ 因为没有实物对比嘛。 没有实物，对。 那晋侯墓地发掘工作结束之后呢，北大考古系的师生就持续投入对出土文物的整理和修复工作当中。 谢谢他们。 对，非常的辛苦，而且终于功夫不负苦心人。 怎么的呢？ 发现了疑似鸟尊尾部的残片， 终于可以证明是外翻还是内翻了 啊！是的，这是关键的一片啊。 对， 此次。就是这个鸟尊赴北大展览为契机，那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和山西博物院就基本确认了残片就是这个鸟尊象鼻的缺失部分。 非常的好哈，其实我们觉得北大的师生们天天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那考古 这是个课题， 真的是课题，人家不是说那个要 不能马马虎虎 上课就是理论就可以了， 是的，在实践哈， 是的， 在卖铲子，为了 卖铲子，大 好 铲子， 完整性，山西博物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将联合制定鸟尊修复的大方案，并向国家文物局报批。这个机构啊很专业哈。如果获批之后哈，将组织专业人员对晋侯鸟尊再进行修复，让鸟尊那个尾部尽早呈现原貌。 好，让我们看看到底是内翻外翻还是内翻。 是的，不管是内翻还是外翻，我们觉得这个项目这个行动是极具意义的哈。 是的。 说完了国内的事儿，了解 国外呗， 国外的事儿。 好，首先呢，我们唰走到了夏威夷， 挺快的， 对，挺快的啊。夏威夷火山喷发，新线裂缝，又一波居民被迫疏散了。 这是大自然的神奇哈，造成了居民的生活影响。 对， 美国夏威夷群岛危机啊，基拉韦火山的持续喷发，附近居民呢，地面呢8日下午出现了2条新的裂缝。喷发呀，有毒气体和岩浆。 那有毒气体。 对，所以引发夏威夷县政府发布了新一轮的紧急疏散的警报，针对于居民啊。 对对对，那8日上午呢，火山观测站人员确认了，说先前发现的12条裂缝已经暂停喷发高温气体和岩浆。 喷的差不多了。 对，但是呢，这个8日的下午1:30左右，夏威夷县政府又通报拉尼普拉花园小区附近地面出现了2条新的裂缝。 在小区附近有裂缝出现， 哎呦我的天哪， 不是人为的，是大自然的，是这样，咔就裂开了。 12条刚止住，又新建了2条， 是吧？ 是， 哎呦， 哎呀，这个县政府随后就赶紧向当地居民手机号发送了警告的短信，要求小区居民立即疏散，赶紧跑。 对，这个拉普尼拉花园的4日下午，首先出现喷发缝的叫做黎拉尼地区小区。哎呀，这都是挺难念的哈。地方政府当天下令强制疏散这地区的全部1700多名居民，附近其他居民可视情况自愿的疏散。 是，然后呢八日出现的新烈风之后，部分逗留的居民被迫打消了观望的念头， 不再看了。 是这个有个例子哈，像埃德温蒙托亚他们的家庭农场就在山坡上，距离一条新烈风就不到2公里。农场上方几十栋房子已经被熔岩流掩盖了。 哎呦， 对，那今年76岁的他本来打算呢是留下来看管牲畜和财物，这舍不得呀，但是警察上门要求你赶紧走。对，这个安全是最重要的。 针对这样的情况哈，76岁的老人 对 也不得不离开。 是的， 说明会影响他们的起居很严重， 很严重、 啊、对，希望大家听到这条信息之后呢、嗯、要密切关注夏威夷方面的信息了啊、 嗯、 第五条我刚刚回来的地方哈， 哎对， 它真的是全面的攻占中国的市场了呀、啊、 是的，虽然长滩岛暂时性的封闭调整， 对对对， 但是还有其他的岛屿在吸引着我们。 菲律宾今年打算吸引150万中国游客赴他们那边旅游哈、 嗯、 近日表示旅游部相工作人员说了，2018年第一季度来菲旅游的外国游客超过了200万人次，其中中国仍然是增长最快的市场。那菲律宾旅游部呢，将于2018年将接待中国游客的目标定为150万人次。 哇，150万， 一共就200万。 嗯，对。2017年，中国跃升为菲律宾第二大游客来源地，赴菲律宾旅游人数为96.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43%。 也包括我 啊，是的、 啊，包括今年的我， 今年的你 啊， 你也是做了贡献。我现在隐隐有一种感觉、 啊， 我觉得菲律宾真的是要爆发式的增长， 快了，快了， 对，快了 啊！真的、嗯， 菲律宾旅游部官员6日表示说，哎呀，今年我们的这个中国游客量呢，目标是150万啊。 领导注意嘴型啊！ 哈、啊，笑得合不拢嘴了。 哎呀、嗯， 并争取游客在菲律宾有更多的消费， 还是要花钱。 嗯，是的，还是要花钱嘛。 他们的消费确实还挺便宜的感觉。 对， 哦、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些花钱，就是这种花销是我们非常自愿的。 哎，对对对。 哦 其实很舒适哈、 嗯嗯， 这个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外国客人人数同比增长14.8%，其中像韩国的游客是48万人次， 哦、 中国游客37万人次，之后是美国和日本。 哎，是的，嗯、菲律宾旅游部副部长阿里戈尔对这个某报的记者就说了， 说 中国出国游客数量持续增长，而且呢，与菲律宾你看我们离得还近， 不远。 哎，对，这个想呢是菲律宾全球旅游战略的优先国。 嗯， 旅游部一直在加强对中国市场的开发，那菲律宾有很多吸引中国游客的因素， 是的是的， 对，无论是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啊、 我们都能适应。 对的对，而且这个物价也好， 对， 就是他那个做的餐食的这个味道也好，我们都非常的适应、 哦、是吗、嗯、 啊，而且这个项目也很多哈， 嗯嗯嗯、 之前呢比如说在中国，就中国游客在菲律宾人均消费最高了， 嗯， 像长滩、宿雾和薄荷岛是中国游客最喜欢的目的地，当然长滩现在关闭了哈， 对， 宿雾和薄荷岛还是迎接大家的到来的， 是的， 旅游部正在推动公主港，我也去过，叫达沃和其他目的地供中国游客选择，并针对中国游客推出了婚礼、体育等新的体验项目。 是的，就是以后再去菲律宾，那真的是玩的东西又多了。 希望各位呢找好时间去国外走一走，看一看啊。 对， 安全永远第一。马上有请我们的颜值担当傅月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I got ways to make you sorry. Start my life with someone else. I got ways to make you fall. Tell you all things that I lied about. I got ways to make you mad. Just laughing at the girl sitting on your lap. I got ways to make you sing my songs and ones I ain't written yet. I got parts you've never seen. I've got moves I've never used. I got ways to make you come back to me. 今天我们聊不容错过的魁北克哈，很多的朋友呢就是有自己的体会哈。CHNQ 他是说的，魁北克教堂之多可以说是街街都有，抬头即是。 哇，我最喜欢教堂了。 这个他说有各种风格的教堂哈、 嗯、 像那个圣母圣殿主教堂呢，是北美洲墨西哥以北最古老的主教座堂，他在1874年继承为该区这个第一座升格为宗座圣殿的教堂。 哇， 这个感觉好像是很神圣的一个地方啊， 很壮观、啊。 还有这个 IAQF 说， 哎呦， 越到回国的时候，那越不想回去 啊，就是嘛，回去那么多事 啊，是那要去魁北克， 啊，回去待着。 我还想去看这个古堡酒店，还要去美国，想去旅游， 就不想回来工作。那 你不旅不是你不回来，你哪有钱旅游啊？是不是？ 就是你不旅游，你怎么能回来工作 啊？是啊。把你的钱花光，你怎么能回来呢？ 有一个朋友说，叫做 UGOHY， 他说魁北克有点嘎，今天喝了3瓶水，嘴巴还是肿了。说准吃上火了吧？ 不是，我觉得你是不是吃那个鸭脖子了？ 这个，反正是各种朋友都有自己的切身体会哈。我们要问问我们的傅月哈，我们的颜值担当哈， 还有实力和才华担当。 对对对，在魁北克会有一点点干吗？有吗？他去的地方不对是吧？ 我觉得可能是有点上火的原因， 主要是身体， 可能也是最近是春冬交际 啊、 因为魁北克它的这个春天来的比较晚、要每年的4-5月才开始入春 哦、 就比北京晚，之前都是冬天、 哦、 所以像北京春冬交际不也有点干吗？ 是的， 我就幻想着可能是这个意思， 是可能是换季， 但是它要是夏秋季节来的时候都是非常舒适， 对， 空气清甜， 对 啊、真的就是选错季节了， 又去又发了，我还上火呢，你就还挺胖，那真是上火，你是上火体质吧？ 建议你喝点菊花茶，喝点中药调理一下。 这个今天我们来说，魁北克跟大自然接触的方方面面哈， 是的， 就是如果是上一次没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今天我们的傅月要来到我们节目，要不能放过傅月哈。 对， 再说说去魁北克大概的地理位置和坐乘坐的方式，再我们说稍微提一提好不好？ 好嘞，好嘞，好嘞， 好， 特别开心给大家分享魁北克的旅游。那魁北克呢，就是大家幻想一下，魁北克是从中国坐飞机大概13个小时落地、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加拿大最大的省份，然后这个省份呢，您坐完飞机落地了之后哈，这个省份的北边就是北冰洋，就是有北极熊的地方、然后东边就是北大西洋，然后西边就是加拿大的其他省份，然后南边跟美国接壤、它大概是这么一个位置、 这个省份挺大呀， 对 呀， 然后这个省份除了这个地理这个什么就算什么，就是这个面积大、然后它的这个蒙特利尔市还是除了巴黎之外的世界上第二大的法语城市、对，它还有这么一个大，对， 浪漫之都， 对、 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如果对魁北克名字比较陌生的话，大家一定对枫树或枫糖不陌生吧？尤其是秋季的时候，要是去自驾的话，当然是去这个树林红黄蓝绿都有颜色的地方。那魁北克省呢，是有全世界60%多的这个枫树林和枫糖，对，所以说这也是每年的秋季，如果您想体验秋季的特色，不得不来的一个地方。 听明白了吗？ 哇，真是这段介绍，我觉得无敌了哈， 无敌了， 涵盖了方方面面，最基本的信息全都囊括其中。 有地图，有地图演变的周边， 对呀、 有演变出来的情感。 是的，其 实我们那次跟那个我们的傅月聊天说，这些东南西北都去过没有？ 对、 他对这个地方太熟悉了，他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是 这个地方他都玩不够。 是的，他不用去美国，就直接在魁北克待着就行了。 刚说的 欢迎来， 对对对，十三个小时也不是很长的时间哈、而且你到了一个就是崭新的地方，你的这个心情跟同一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是的，咱们上次不是跟着傅月去过一次了吗？感受了这个城市的风光。 是， 今天咱应该去探险一下大自然了。 大自然， 哎， 就是人跟大自然接触的时候，越能展示出我们人类的生存能力和内心纯真的程度，对不对？ 那是荒野求生， 是不是？这个怎么跟自然接触有几个大点呢？在魁北克省， 在魁北克就是首先我先说一个比较这个情感层面的感受哈， 情感层面，我的天， 就是爆发， 就是我是那个去年秋季就是黄金赏枫团刚那个去玩回来， 团长， 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你知道就是在北京哈，就是人也比较多，这个房也比较多， 是， 然后这个工作节奏也比较快，等到了魁北克，就是住的全都是在。就推门就是森林的这种木屋， 我的天 哪，然后或者说是推门就是一条河，然后门口可能就是一个自行车的车道，就有很多外国人骑着自行车就早晨6-7点就穿过了，就开始锻炼了， 起来了 这种 啊，起来了 对对， 河里蹦出来一条鲑鱼、 哎、 关键是人不多、对， 那么多人， 就是你想要是沟通一下当地的这些玩法呀什么的、你可能得找一下向导、因为当地的这个居民呀只有在吃饭的时候你能看见，那路上的时候可能 能就会比较少，所以说就是给你整个人的感觉就是全身心的沉浸在这个地方的感觉。 全在户外呢？ 对，全在户外。你可以做一个这个 ATV tour， 就是这个户外这个越野车的这个旅行，在森林里，或者说你垂钓，然后或者说是你去寻找这些驼鹿啊，还有什么棕熊啊，这些野生动物，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过来的，就是喝点泉水，然后吃点野味，然后这个探索一下森林。所以回来之后，哇，就感觉就是好像是从来没来过北京一样。 是，这是什么地方？ 未知的世界。 我是谁？我在哪儿？ 对，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 崭新的，好棒啊！ 那关于魁北克省，它究竟有什么独特的这个自然呢？说一个数字，整个魁北克省，像我上次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魁北克城、蒙特利尔市这些这个大都会的城市哈，它只占魁北克省面积的四分之一。我们管它叫做已经人工开发过的区域。那还有四分之三的面积都是未开发的地区。 哦，都是动物们生活的地方。 对的，对的， 对 的， 原始。 对，人过了都要给动物让路的这种地方。 哎，你清醒一下，让开。 对， 四分之三。 对，四分之三，这四分之三未开发的地方，大概森林覆盖率能达到46%。 哦， 对，都是这样一片地方。然后大家再想一下，刚刚有提到的，我们北边就是这个北极、北冰洋，然后东边又是大西洋，东边挨着大西洋还有加斯佩半岛，我们的天涯海角的这个地方。然后南边又是美国纽约州，所以呢，这就是有非常不同种的这种户外体验的玩法。 对，是是是， 对，包括在这儿刚刚提到的，除了我们城市居民居住的地方，我们在这些户外的地方还居住着魁北克省11种原住民。那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可能就是印第安人，还有这个因纽特人。 是， 对对对，我们这儿还是有非常多样的这种土著的体验的中心。 他们都住在这四分之三的地区当中。 他们在四分之一的地区也有住。 也有住。 对对对对对。 哦。 对， 那就 四分之一地方也有 住。彼此遥望，彼此嫉妒。 因为，对对是。各自拥有各自不同 的 资源，对，互相置换嘛，是不是？ 然后再 人就少， 对，再有就是最后也想一会儿给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这些广阔的地貌上怎么着吃，就是怎么着按路线吃， 按路线吃。 哎，对，我们这就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你这个吃也不能。也要规划一下， 没错， 吃货地图。 是的，是的，反正是这个月份出生的朋友，对生活极其的有规划性。 对， 今天我们说的是跟大自然的魁北克省亲密接触。刚刚这么一说呀，如果您是户外的老炮，户外的绝对的喜欢者的话，这个地方真的要好好推荐给各位哈。 对，我觉得去加拿大 太多彩多姿了。 对，我之前看到有人去那种就是公园啊什么的，我以为哇，这么美的地方简直是跟仙境一样。我说这得在哪儿啊？结果其实看它标注的地方就是一个很小的，甚至都 公园， 对，叫不上名字的那种户外的地方。 刚刚说了可以住在跟河跟什么树林啊森林很接近的小房子里，那四分之三的区域都是这种类似的住宿结构吗？还是， 哎，说到住宿，就是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今天 不够了，下面能回答吗？ 给大家简短的说一下，在魁北克这四分之三的地方，您就不要住普通的商务的酒店了。大家说一下，就是在我们这儿能住什么哈？您可以， 月月，我们还有20秒钟，下面再说，好不好？ 对对对， 好嘞，好嘞， 没问题，没问题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了解，除了商务酒店之外， 还有哪些可以住？ 还有很多可以住的，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周驼也在示意我下面还有很多问题问我们的傅月 哈。行，哎，这周驼一天可多问题了。 哎呀，你大自然的钓鱼，我多少年没垂钓了？ 啊，钓上都是鲑鱼， 心下神往。 清风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 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小雨，各位一定要注意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来看今天下午以多云为主，能见度还算可以吧，比较适宜各位交通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非常悠扬的乐曲，是想一个非常惬意的一天，我们懒洋洋的醒来，然后呢在一个大自然中开着车或者步行或者任何的方式游走魁北克，体验与大自然神秘的接触，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今天呢，我们除了想象，还有我们去过的朋友，来自于加拿大魁北克省旅游局的颜值担当头号发言人，我们的傅月，欢迎，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傅月， 哎、 对，欢迎月月来到我们的节目。嗯、 傅月的眼神当中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分享不完的，就是那种 是的，我觉得他对魁北克这个地方是真的有自己的热爱。对，有一种眷恋， 有的。 因为除了是工作，当然这工作会爱上一个地方，真的是有可能 的。是 的， 因为这个地方他也很喜欢嘛，远方的加西列嘛，是不是？ 刚刚我们说了很多可以玩的项目，说到这个住宿的时候、 对， 由于时间的关系、 终于让我说话了、 是终于可以我们详细说了。 有请月月、 谢谢、来，就是魁北克的这个住宿也是给我就是很大感慨的、因为它特别的跟北京的这个住宿吧不一样。 怎么 了 呢？ 你说你在北京你住个四合院，你住个民宿，你住个什么的，在魁北克哈，你可以在 树上，我住不起四合院 去看 可以看四合院，你可以 看 民宿， 看 在魁北克你可以在树上住树屋，你可以在地皮底下住这个霍比特人小屋，然后你还可以在这个灯塔里住宿。 我们也可以住地下， 然后呢还可以、哎、还可以住冰酒店，就是纯冰块做的酒店、 哦、 嗯，还可以在修道院住宿， 哎呦、 啊、这个我喜欢， 还可以在这种生态帐篷，就是这种透明的纳米材料做的这种蒙古包样子的这种生态帐篷， 透明 完全透明的，嗯，它就在森林里，你躺在那儿晚上就看星星看极光去吧，这种地方住宿、 哎 嗯、对对对，就是非常多样的这种住宿形式， 太丰富了， 对，都在我们四分之三的小森林里， 光住、 啊、 光住就这七八个体验， 对呀、啊 嗯、对对对， 住的种类而且是千差万别，还没有说这种就是同类型的。 大大、 啊、 你刚刚听了风雨说的这么多的住宿选择 啊， 首选哪种？ 我首选寿窝 啊， 嗯， 我首选了纳米啊，纳米你这不是透明的吗？帐篷吗？ 啊，是是 是，我就准备的。 你难道不应该住地下吗？ 地下山洞也挺好的呀，是不 是？ 是 是 是, 是、 保温好。 我想问一下傅月哈，修道院的住宿是个什么风格呀？ 哎，这个修道院就是大家刚刚都有那个听众朋友也有提到，说在魁北克想住想看古堡、 哦对对， 然后想看这个教堂，那修道院也是宗教的一种体验， 是的。 嗯，所以说在魁北克城的这个老城区分布着很多的修道院。 嗯， 那我刚说的能住宿的这个修道院，它叫奥古汀修道院，它是一个已经成为修道院遗址的地方、 哦。 嗯，它是一个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修道院，在这个修道院里呢，给大家放好了当时修女住宿的这个环境，这种特色的住宿，大家可以在里边住宿， 嗯、 同时在用餐期间也可以品尝修道院特色的这个餐食。 哦，修女也疯狂，他们都吃什么呀？ 吃的， 那表情，哎呀，小舌头都看到了。 对 呀、啊，你 这大肘子， 他们会吃肉吗？ 不行、啊， 不行吧？ 这个我还真的没有去品尝 过。但是 现在的饮食结构是什么样的？ 现在饮食结构应该还是当地居民的这种普通的饮食， local 对、 啊、 local 的，主要还是让大家品尝一下这种魁北克风味的一日三餐。 好的，好的， 也不会特别的素或者什么的。 他们会喝酒吗？ 酒应该是 不喝的。对对对。 OK， 是的、还是很温暖的。 熄灯之后，然后呢？ 熄灯之后就是我刚才的样子，是吧？ 哎呀，骨头都咬着了，肉过去了。 哎呀，我的舌头。 住宿丰富多彩，住好了就要出去玩了哈。其实我个人觉得狩猎这个环节，我真的还没有真实的打过猎呢，没有，活到三十七八岁了没有打过猎的啊。 我也没，因为我老觉得狩猎其实是合法，有些地区 是合 法 的，对 对 对。 但是我总觉得好像还是有一点点。 你说说这个狩猎的这个活动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级别强度好吗？ 好的 啊， 嗯， 那个枪30公斤， 其实对不起，拿走。 其实这个强度吧，我个人感觉就是我在魁北克探索过森林，但这个强度主要取决于你走的多深，你走的越深，肯定动物越凶猛。嗯，你走的这个离这个人烟越这个近的地方，那可能 就 是小驼鹿呀，然后 小 海狸呀，小松鼠、小兔子呀，对，大概就是这样。那往深了走是什么级别呢？就是给大家举说一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真实的故事、 在魁北克我们当地一个酒店的一个销售的同事啊，他就说那个他老公的职位你一定没听说过，我说是什么呀？是猎人。然后我说还有拿猎人当职业的这种人吗？他说我们魁北克到处都是，说我老公就是。他说我老公平时也用这个 Facebook 跟我交流呀，然后那个他一般一出去就是一个月，然后说那个 好老公， 这昨天呢 好老公， 他说昨天呢刚跟我这个那个说完话，说这个说老婆你猜我那个猎到了一只什么？他说什么？他说我猎到了一只驼鹿。然后那个老婆说你猎不到熊，不要回来见我、 哎、 然后就挂了电话。 我的天 哪对，大概是这么一个氛围。 老公说哎，我都出来一个月了，你还 你不问候一下？ 对，不问候一下。 你是个目标是关着熊啊还是我呀？你是熊我呀？ 小李 所以在魁北克、wow、首先它是一个狩猎合法的地方， 合法合法， 对， 大家一定要知道， 但是它也要守规矩，就是说首先你 不能过度猎杀， 大家如果要是狩猎的话，对，不能过度猎杀。狩猎的话你首先需要去这个专门资质的地方去兑换这个资质狩猎的资质资格证书、拿到这个证书之后呢， 它 会给你枪。 有门槛吗？ 门槛的话主要还是看你的这个身份是不是真实的，然后你的这个身体素质是不是可以承受这种猎 野外的这种的。 你连这个30米的大刀都扛不起的话，就不要去捕猎。 还有我估计可能会有这个不良记录，就比如说因为魁北克市它是因为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嘛，毕竟是野生的，它全年每个月都允许猎杀不同种类的动物。 OK。 而且比如说你拿到资格证配给你枪支了之后，那这个月比如说这个月允许猎杀驼鹿，那驼鹿可能这个月只能猎杀2只驼鹿。那假如说你猎了5、6只7、8只的这个，那人家这个看到了你这肯定是黑名单了， 抓起来。 对， 直接抓起来。 这个是破坏了物种的那个多样性。 对的对的，这就是守规则的玩法。 一定要按规矩办事哈。 对 对， 其实我觉得因为刚我觉得那个应该是猎枪对不对？ 对， 女孩是可以拿得动那个猎枪的吧？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那肯定是 你素 质好的女孩是可以的。 傅约也没有去狩猎过，参与过这个活动？ 我目前还没有，但是还挺向往的。 我也是觉得特别跟自然接触，当一个猎人的生活哈。 对， 是的， 对， 看来那个枪挺沉的，我觉得。 对，但是猎人，如果你想猎到，看你什么目的，你是要想体验的话，那可能一两天都没问题。 就在里边待着呗，是 吧？对对对，但如果你要是想这个你不猎到棕熊别回来的这种 不罢休啊， 你可能需要就是自备一些装备、帐篷、食物啊，包括你的野外生存技能，这些都是需要具备的。 需要这些技能。 守株待熊， 对， 资深者猎人职业的人， 对，守着野猪，带着熊。 反正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活动，我觉得是 对，而且是完全深入大自然的一个方式。 对， 嗯， 就是我在想，如果真是我们发现了目标之后，这个有没有这个目标的这样大一个区间，大概可以多少？这个没有一定的预设，是不是？ 这个其实就是看你的技能了。 技能， 对， 狩猎是合法的那边啊， 对对对， 当个猎人哇。 是的，然后如果你要是其实如果要是你猎杀技术不好的话，也好。对，你打不到动物，然后你还可以体验嘛，是吧？ 那个能退款吗？打不过。中国你是来体验大自然的，你 对，你怎么能这样呢？是啊， 保险先买了吧。 对，人家没说一定让你猎着。 对，狩猎我觉得是勇敢者的活动哈， 是， 当然还有很多各个年龄段、各个的性别和各个体力结构都可以去玩的活动，对吧？ 是的，是的。 而且我总觉得 说躺着，半天 躺着就算了。 对，在你的纳米帐篷里， 对， 躺着可不行， 驼鹿来敲门。 是啊， 是。 哎，可是，在这么好的自然环境下，我觉得徒步应该是很发达的吧？ 是的，非常发达。 溜达啊！ 对对对，就是像在魁北克，我们还是。科学徒步就是说我们就是如果您是没有经验没有野外生存经验的这种 FIT 的客人的话，不建议您自己去逛林子去 这不是商场好朋友们。 对， 是的， 对。然后呢我们这是每个林子哈都有这个服务中心呢都会有专门的这个我们管它叫做生态学家向导。 光头强。 他呢就会这个 啊，是 对，他呢就会带着大家来逛一上午或者一天的这个林子，这个真的是很深度很深度，好几个小时往森林深处走的这种旅行， 看看熊大熊二， 能保证你进去还能原路回来的这种路线。 嗯， 然后呢不光是看，他会给大家讲解旁边的这是哪种苔藓，那是哪种树，然后这个小的建筑是海狸刚刚留下来的啊，然后这种东西，然后或者说是在那个地方你看是有熊的脚印的，你要小心点啊，或者那个地方可能有驼鹿。在哪儿就比较容易看到这些野生的动物啊什么的 啊，专业。 对， 对，是非常专业。他还会让大家去闻一闻松针，然后去品尝一下这些可以吃的这些这个叶子呀， 丰富多彩。 对的对的，嗯，给大家讲解，一边一路上欢声笑语，唱唱歌，然后唱唱特色的民歌，讲解一下这都是哪儿啊什么的。对 对，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太赞了，就让我在这样的大自然当中待10天半个月，待多长时间我都愿意， 都不想回来， 真 的 是， 就是 节奏非常的慢。然后同时呢，就是导游可以带着你走，你累了呢，你也可以在服务中心租这种专门适用于山地路行的这种粗胎自行车， 可以骑着车子。 对，这个自行车可以在沙地上骑，可以在森林里骑，可以在雪地上骑，跟我们平时的这个自行车稍微有一点区别。 是的，功能性 很粗。 对 对 对。 然后对，所以你骑它在这种泥泞的道路上都没有问题。在森林，首先这个森林里是没有这种沥青的道路的或者什么水泥路的之类的，它全部地上就 就是黑色的土，然后可能有落下来的松针枫叶的这种，然后你左右看去都是林子，到处都是林子，但是你自己看可能只是林子，那个向导会给你纷纷介绍这都是什么几几年产的林子哈，然后这个叶子都是什么什么样的叶子哈， 对 对对 对对对， 十分有意思， 这是82年产的枫叶。 那个藏起来吧。 对， 这个行程大概是多长时间？有几个小时、几天还是半天这样的行程？ 这个如果常规的这种游客的话，因为游客肯定还要来这儿去干 别的， 可能可钓个鱼啊， 对对对， 然后开个车呀、啊、或者什么的，那你可以选择2个小时的、4个小时的，4个小时就一上午了， 就已经 很长了， 然后 或者说 是吧、嗯？ 一天的话，我看也要约一下这个向导的时间了， 对， 有一天的、这个。 人家还得去那个找82年的宗建， 对 呀、 啊，人家也是分上下午的， 休闲的人家，对，是， 而且这儿的。而且这是向导，像我上次碰到的那个向导，像魁北克之前有给大家介绍，是400多年前那个由法国人先来到这里，然后发现这个城市文明。像这个像最早一批的法国人是只有这个固定的血统的这些人才能居住在这儿，然后这些人来繁就这么也就100多户人吧，繁衍出来的这些魁北克人的后代。然后这个向导呢，他就是400多天前来的第一个家庭的这个后代中的后代的后代的后代。 哇、 后代代表。 所以他就是他就很习惯这种生活方式，这种慢节奏、亲近自然、与世无争的这种感觉。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包括一会儿给大家讲到的原住民的这些体验，对，也都是特别的不一样。 就这样的向导，他在真实的体会这里的生活，而不是在这工作，他就 是 这里的人那种感觉， 对 吧？ 热爱的， 很自豪。 他跟这个大自然已经是融为一体了。 是的，是的。像上次那个向导带我们这个走出来了之后，我说您该回去休息了吧、他说不能不能，我上次记得那个看见一只鹿忘了喂它了，我回去找一下那只鹿。 你看看 哦，你看 助人， 哎呀，这都是这基本上都是通的，就是语言不通，但是一个眼神确认过眼神带饼干了吗？ 守株看熊随意。 守株看熊， 对 对 对，好通人气接地气，我觉得有特别专业的向导，我们游客来说也是非常满意的服务。 对的，对的， 这很重要啊。 从来就像是小学上自然课，只是把你带到户外的感觉一样。 就是现实当中的五地的、六地的啊，各种感觉。刚说 的 钓鱼， 哎， 还有这钓鱼在魁北克森林里钓鱼，可不是是那是吧？ 那森林里这个 小沟里钓鱼， 小沟里面应该不能钓上这种大鱼。 什么样的感觉？那个钓鱼的方式是？ 首先，魁北克有两种钓鱼，就是森林里它肯定是有河流的这种钓鱼，就是站在岸边可以进行垂钓。 你这样可以看到熊， 对， 熊也 钓钓这些鲑鱼啊、鳟鱼啊， 真的是鲑鱼，鲑鱼挺大呢。 有的有的，然后另外一种可以在海上钓鱼， 出海的， 可以钓鱼，钓这个龙虾，钓螃蟹，想吃什么钓什么。 哇， 钓上来直接在船上弄了吃， 好丰富啊！真的能钓上来吗？ 啊，当然能，当然能。我们这儿这个东边是北大西洋 啊、 北边是北冰洋，您随便钓。 对，寒流和暖流的交汇处， 包括上次有给大家介绍过的，我们沿贯穿整个魁北克省的圣劳伦斯河。对， 哦， 这都是这就是母亲河，都可以钓到所有的这些鱼。对， 太棒了， 大概有600多种的海洋的这个 钓出来就可以吃，是吧？ 你 是属于自己吗？ 对，就是。都是可以食用的这种 啊，当然当然 啊、那就说明一没有工业污染，二人家这个 环境好， 特别好， 对 对啊。 就是我们比如说钓上这个鱼， 嗯， 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还是要花钱去买这个鱼呢？就是 您已经花钱来做这个鱼体验 了，包括了， 对对， 钓多少是您的技能， 对，只不过就是接下来的烹饪的话，您可能是需要找旁边的餐馆或者这个船上的厨子，对， 了解了， 需要一些成本， 钓鱼也了解了，狩猎也了解了，大自然的住宿也了解了。 嗯， 哎， 原 住民， 原住民， 刚刚有提到，我们这儿有11种原住民的这个 种 族， 一天去一个，11天的还。 他们有相似的，还是说都不一样 啊？当然都不一样 啊。 对，但是最显著的就是印第安人种，然后还有因纽特人种。因纽特也就是这个北极地区过来的，然后印第安就是南边的美洲地区过来的。像在因纽特村落呀。您可以体验什么呢？就是因纽特这个北极哈，它不是冰屋吗？它有很多的这种因纽特这个探索中心，当地的因纽特人会带教您怎么做冰屋，怎么建造冰屋， 怎么建造， 或者说是教您 大世界啊， 教您怎么在这个 哇， 或者教您怎么在这个台原的冰川上面按根据风向和气候来分辨您现在所处的方向。 这个我觉得特别实用， 对，这都是实用的这些探索技能。 专业， 对，那怎么分辨呢？是先手。 这是北风。 反正好专业啊，这全都在用英文交流，对不对？ 对，英文 是吧？所以说真的，大家好好学习英文。 是的，还得带个翻译器。 对，人家说那么多，你听不太明白，只听这三个单词， 然后还弄反了，你 对 A 和 C 哦，对吧？很麻烦的哈。 然后包括在当然我们这儿也有这个中英法三语的导游。在魁北克省所有导游都是三语必备的。 中英法。 中英法，那他们中文都很地道吗？ 都是中国人，就是我说的中英法的导游哈，都是中国导游过去的。 你看看、 那行了，方言都不在话下。 是的。 对，而且这些导游都是知识非常渊博的这种，所以大家就会一边听历史，一边看现实，来体验一下这究竟有什么吃喝玩乐、大自然的景观。 很好， 我觉得太棒了。 然后除了因纽特人呢，再说一下这个印第安人的这个村落。印第安人呢，他的村落是叫休伦独村落，也就是我们这儿管它叫温达科。 温达科。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它是在魁北克省，首先有非常多的这种印第安村落。在整个印第安这个系统呢，它是有自己的银行、货币，然后学校，就是小中、小升初、初中高的这种大学。 哎、 我的天哪！ 哎呀，扎心了！哎呀， 哎呀，你别扎心。 然后同时，还有自己的酒店，有自己的这个部落的这个规则等等这样的。 哦哦哦、 对， 这是个大的体系啊。 是的，是的。 哦，他们自己就是一个小社会了。 是的，是的。加拿大大家都知道买东西是要收税的。那在这个地方，只要你进了这个村落，你买东西是没有税的。包括在他这里边，你可以买到兽皮，兽皮，然后买到糖浆，买到当地人特色的这种手工制品，对，大概是这些传统村落的东西。 酷酷的。 对， 那我突然间想到一点，就是因为都可以狩猎嘛，在这个村落里面也是有，那有他们自己的一些规章制度吗？还是说有没有跟整个大的这个法律相冲突的或者相悖的部分？ 首先整个的这个魁北克省的狩猎都是由统一的这个狩猎协会来管理的。然后其次，这些这个他们居住的地方肯定不会是非常深入的这种野生的地方，还是要适宜居住的这种地方。对，主要还是以农耕的这种地方为主。 明白了。 对，但是他们想狩猎的话，肯定也是要去林子待个一个月的这种类型。 对。既然是当地的土著哈，因为土著不能这么说的，就是当地人了哈。 是 对原住民。 对原住民，那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很保持他们原貌，还是跟有没有现代结合？要到那个村子或镇子里看的话，是什么样的？就是真原始的吗？ 首先这个村落是特别原始的。 原始的。 但是就是原始指的就是土路，然后原住民的帐篷，对，包括他们这儿当地是这个你在帐篷里是怎么样做 SPA 的？就是他们的只有这个部落的酋长还是什么才能够在这里边这个做 SPA 的， 哎呦， 然后怎么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大夫怎么给你治病的，就是这种地方。 周托，你学习一下。 对，我们这、 哎、还有大夫呢。 对， 是你们交流一下 这个吃的这个，可能吃的是鹿肉、海狸肉，然后什么袋鼠肉什么的这种。对，就是这种很野生的是有的， 有的。 但是同时呢，他们自己当地人呢，一部分呢会选择留在自己的村落里，作为一名旅游的向导，或者说是就是在家庭的这个成员， 对， 来里面居住。但另外一种呢，就是会出来，在这个他们的部落的制度外边来找工作，然后来定居，都是有的。 了解了， 对， 原来是这样哈。 对， 人家这个 包括在这个村落里住宿呢，您如果住不惯帐篷，还有这个酒店，但他的酒店也有一个特色的地方，就是酒店你看起来非常高，好几十层楼，然后那个设施很先进，但是它的这个房间里也都是兽皮呀、然后它这个内部的设施布置呀、面具呀什么的，这种非常原始。对，包括它的餐厅，你吃饭你就不要点我要牛排还是要这个鱼了， 就这么一种。 对，你是吃鹿呀还是吃海狸呀还是吃这个袋鼠呀还是吃什么呀？ 这几个肉你都尝过吗？ 哎，我刚好是个吃货，都吃了一遍。 怎么样？说说那个海狸肉是什么味道啊？ 海狸肉哈，就是我个人觉得吃着有点像这个猪肝的味道。 哦，还行啊。 就是它的那个口感就是比较绵密。但是味道呢有点像这个 猪肝 的这个味道。我还挺喜欢的。 还挺好吃的。 对，刚才说的有鹿肉。 啊，鹿肉太鲜美了。 鲜美，鹿肉我也吃过，很好吃。 对对对。 刚还有一个叫袋鼠肉。 袋鼠肉是不是比较硬？ 会比较硬。袋鼠肉就是我一开始就是我在那吃了两次饭嘛，然后那个第一回我要的袋鼠肉，人家上来的呢都是这个普通的餐具刀叉。 对。 然后给我上来的这个餐具之后，先上餐具再上菜嘛。那个餐具的那个刀哈，我感觉就像 是家里边这个宰肉的那种长条刀一样， 屠宰刀，给你上了个锯条， 你是有预设？ 我说我这是生的吗？他们说不不不，熟的。然后说那个你等会儿看一下，然后过来之后，我说这肉跟这个牛排大小差不多呀，一切嗯，还是这个刀好使， 切不动，硬， 对，有一点硬，然后口感也比较有嚼劲儿，但是尝一尝还挺有意思的，就是看他们当地人吃什么。 那这种肉这么硬，它容易入味儿吗？ 嗯，这个看厨子的功底。嗯，我吃的那个还挺入味的， 是 吗？嗯，类似牛排的味道。 嗯，那还是不错，这功底不错。嗯， 就刚刚说了，就是我们说有不同的吃法，这是属于其中一种，是吗？ 是 是。 哦，那比如说还有什么方式吃的方式？比如说吃点素的，除了肉之类，在大自然当中 没什么素吧？ 有吗？ 您指是原住民的这个村落，还是整个魁北克？ 整个魁北克大自然中。 哎，这个就是我更喜欢的一点了，也是其中一个那个不愿意回来上班的一点。 哎呀，领导没有 在听吧？就是在魁北克省哈，它魁北克城，也就是魁北克省的省会城市，它呢旁边有一个环河的一个岛，叫奥尔良岛。 嗯， 这个不是新奥尔良考试的那个岛， 是 这个奥尔良岛呢，它类似于北京的新发地，它是魁北克城的这个菜篮子。 哎呀妈呀，菜篮子在这儿呢！ 哇， 就整个这个岛哈，它会盛产很多的蔬菜和水果，就包括它这儿产的这些小黄瓜呀、小西红柿呀，然后蓝莓、黑加仑，然后这个橙子、 哎、呀呀呀 黑加仑超级好吃， 苹果，对，等等这些东西，就是吃到都特别的鲜美，嗯，然后没有一点这个，它都是有这个审核级别的质量监控的，必须是这个纯野生的这种才能上桌。 嗯， 它在这个奥尔良岛上刚好就有这么一条美食之路，是怎么走的呢？我们这个开车从魁北克城到奥尔良岛，也就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到了。到了这儿了之后呢，可能已经是这个上午11点，十一点的时候，这个 吃午饭了。 对对，但是饭前呢，大家先娱乐一下，先这个喝点小酒，陶冶一下情操。就来到了我们的这个黑加仑农场。在整个岛上哈，我们所有的这些小岛民都是这个农场主，各城体系的这种自己的农场呢，然后他就会有这个黑加仑的庄园，然后小型的作坊来制作黑加仑的酒。对，然后他不同的黑加仑，还有这个不同的这个产期呀、然后不同的类型啊，也会出不同的酒。他会带您去品尝，大概有五个这样喝二锅头的非常小的小杯子，大概会有这么五六种酒，然后 二锅头的小杯子 太接地气了。 还有50秒钟，还有50秒钟。 好嘞，来喝这些酒，喝完这个品尝黑加仑酒之后呢，然后下一步可以来这个我们的蜂糖小屋，来制作蜂糖棒棒糖，品尝一下蜂糖餐。那吃蜂糖餐呢，不是普通的吃，在当地的这个会有这个乐师拉着手风琴。然后当地人在里边吃之前先跳一段吧，唱唱跳跳来一段乡村的舞曲，跳完了再开始吃蜂糖餐。吃完了之后呢，可以再体验一下这个葡萄酒庄园的这个不同类型的葡萄酒。 这都是一个路线了。 对的对的，品尝完之后呢，可以看一看，如果夏天的话，看一看庄园什么意思，体验一下采摘，对，都是非常不错的。 时间的关系啊，这个我们还有15秒钟了。先说现在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 对， 我们要非常感谢傅月精彩的分享，很精彩。 谢谢月月。 也是出了一身汗， 谢谢， 是不是？ 嗯， 希望大家了解了魁北克之后赶紧去看看啊， 赶紧去吧， 欢迎来。 决心志愿两大难题是防止退档和专业调剂，志愿没报好，调剂到不喜欢的专业，会让孩子产生厌学情绪甚至退学。5月12日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接受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举办2018高考公益讲座，99%专业被调剂的考生都输在了这一步。高考志愿专家赵金、高夏将在讲座中为家长详解往年录取数据、专业录取规则及双培、外培等报考热点。讲座现场，家长还可与赵金及团队老师面对面沟通高考志愿个性化问题。活动名额有限，请务必提前拨打电话400-600-7500、400-600-7500预约报名。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我创业，我是为了想实现自我，我是希望自己对自己满意。